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开始会有天气，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了所有交集。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爱情说不出晚安。爱永远因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如果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谁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想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拥有对方不慌不忙，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身旁，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如果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我们再不用隐瞒，卸下武装，只要在你无法看得见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那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是我们还想怎样，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 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了之后才发现爱要暧昧。我盯人的时候你手机没电，听我问起昨晚的心中你哑口无言，当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苦之后才发现你爱搞暧昧。当当当当，男人潇洒天王，当当当当，女人跟踪希望。我没有感觉，看你没有想要的简讯，我视而不见，在你头皮在转的时候我笑出了泪。 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奔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奔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任何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旧相片，那是两个懵懂少年，秋天的阳光闪耀在我们的眼前， 枫叶又红了天，杨明山也等你多年。我的朋友，不在的是人烟，怀念的是依旧昨天。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曾经热情万千，如今都已学会收敛。什么是苦乐酸甜也是敷衍。我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在的是容颜，怀念的是依旧昨天。电话里我们想要做足一些什么，曾经热情万千，如今都已学会收敛。什么是苦乐酸甜也是无言。我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所有的过往云留下照片。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所有的过往云烟只留下照片。已经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 凡是人总有取舍，你取了你认为重要的东西，舍弃了我，这只是你自己的选择而已。若是我因为没有被选择而心生怨恨，那这个世间岂不是有太多不可原谅之处？毕竟谁也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以我为重，无论我如何希望也不能强求。有些人有些话只怪我太年轻，看不透也听不出。接下来听到蔡依林的怪我太年轻。 我铁了心生了爱情，我断了泪的神经，其实心肠脆脆的，梦也都绵绵的。你喜欢我那就够了，我狠了心就不停，我开了门就决定，今天的你说的不多，深夜冰冷，明明痛心还是面无表情，怪我太年轻，已经看作是真心，而感情像是夜空的星星，存在却难以靠近。也许不应该想太多，面对爱情谁都没把握，让心思梦游，自我还给自我，怪我太年轻，比谁都容易不小心的心，从不曾后悔过，不认为是错，爱有 错了再错，就是张栋梁专辑《王子》当中一首歌。张栋梁是生于马来西亚的，2004年以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红遍了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大街小巷，张栋梁因此赢得了华语 K 歌小天王的称号。 推到了绝境再推，破碎到不能破碎，能挽回什么你就不肯说，我只能猜疑却都错，泪水灌溉着伤悲，绝望是你赐给的安慰，为何你说谎我却受惩罚，你不如就用刀刺下，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热火，你存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从彼此纠结，为何我无法分解，厌倦的疲累成了一片黑，伤痛都已无法消灭，泪水滋润着泪水，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完美的借口没有不留下，你不如用乱箭射吧，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着火，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即使我走也不会，这感觉梦向我追，情愿你全部摧毁，也留着遥远的火堆，给你的自由将我吞没，给我的爱像一根线索，你放手却困住了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全为了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着火，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为什么连谎言你也不说， just try you. Show me my everything through that love. Take my hand to the morning road home. These dusty roads where I walk alone with my restless heart.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粒的洒洒。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记忆。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在坚持后再痛。 我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为等别人兑现。 Canton MX Bini.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cos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 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梁文音嗓音温柔清亮，性格成熟而且比较文静，擅长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2009年获得了新加坡的金曲奖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唱功呢也得到了蔡健雅等等歌手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梁文音的卢凯的姑娘。 喜欢看着你拍的百合花在舞圈里跳舞，卢凯的姑娘，卢凯的姑娘，喜欢看着酒精摆灯后你羞涩的模样。 跳舞，怒看那姑娘，怒看那姑娘，喜欢看着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怒看那姑娘，怒看那姑娘，怒看那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红的服装，带着穿红的舞步，躲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穿红的服装，带着穿红的舞步。 只看乡间风景的轻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从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如果忙碌到没有时间逃往大自然，请用一首歌的时间让蔡琴陪着我们一起深呼吸，感受乡间小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满天飞过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

你流浪的方向，汗水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正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眼中有对方不慌不忙，既然你的每个遮住我身旁，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脾气我们再不用隐瞒，卸甲武装，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我会永远记住要活得更坚强，那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是我们还想怎样，艰苦又怎样，有你的地方，人生就不需要什么答案。 你手机没电，听我问起昨晚的行踪，你哑口无言。看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哭之后，才发现你爱搞暧昧。当当当当，男人潇洒天王。当当当当，女人更重希望。我没有感觉，看你没有删掉的简讯，我视而不见。在你躲避伪装的时候，我笑出了泪。当当当当，爱的大方，当当当当，人间痴情。

曾感到彷徨。当你和我的世界在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梁文音嗓音温柔清亮，性格成熟而且比较文静，擅长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2009年获得了新加坡的金曲奖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唱功呢也得到了蔡健雅等歌手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梁文音的卢凯的姑娘。 喜欢看着你拍的百合花在舞圈里跳舞，卢凯的姑娘，卢凯的姑娘。喜欢看着秋千摆灯后你羞涩的模样，卢凯的姑娘，卢凯的姑娘，卢凯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穿靠着传统的舞步，卢凯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靠着传统的舞步。喜欢看着你拍的百合花在舞圈里跳舞，卢凯的姑娘，看着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卢凯的姑娘，卢凯的姑娘，卢凯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带着传统的舞步，就是喜欢你

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来的外地啊。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想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漠的眼，你都是不见。你不是不讲言，也许轻轻一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把我忘光，忘了我的一切。 的歌声呢总是有一种水晶的华丽，无论任何一首歌曲，无论任何一样曲风，被他演绎之后都会焕发出炫目的光彩，都会渲染上一层感动人心的魔力。听过张信哲的歌都知道，打动人心的不只是他独特的歌声，更是他饱含深情的演唱和充沛的情感。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让我忘记你的脸》。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说唱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曾经在梦里喊你千百遍，在梦里凝视你的眼，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容颜，为何推我向痛苦深渊。让我忘记你的脸，让我忘记你的脸，不看见，但愿从此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不能再好像从前，以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不能再轻轻诺言，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爱情好似云烟，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 自己好一点，别再用别人的评价来否定自己。你没有义务成为每个人都喜欢的样子，同样的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对你五星好评。 哎呀，I'm a lady. I'm a lady.

眼前有一个神仙，脚下踩踏着火焰，手点一点，我的身体开满了花。他穿透云层说话，天空下起了神亮。 No knows how I be, No knows how me, No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 eye leaves me, And no one knows what we feel, And no one knows what we see, And no one knows when all the answers will be near. Hush, oh, hus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几乎露水成汪洋，眼前一对野兽，又和谐造两芳草，一路有这个回家，他们这么唱。有一匹乌西巴，这样才最富有啦。No knows how I be, No knows how I meNo one knows how long before you're here with me And no one knows what we fear And no one knows what we see 百泰盛世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0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Radio。 真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这次我先不想他，我的心呜呜呜呜。很奇怪，控制不来，心情就像台风去游来，不相信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 香香是根据广东民谣月光光改编的，钟汉良呢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又是歌手出身，所以这首歌由他来唱比较合适，而且呢还在台湾找钟汉良一直合作的音乐人编曲制作的。 开满墙春花秋月似是香，故乡的水红山江，长帆远影向何方？故乡的云白衣裳，弯弯小路与天光，故乡像梦想，离家日久为幻想，歌一声泪两行，情人远故乡乡，梦中回夜未就为幻想。 荣光。 许哲佩八岁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词曲创作，19岁的时候将自己的词曲创作气球放上了数位音乐网站滚石可乐，供网友下载，缔造了全年点播冠军的成绩，并且因此获得了唱片公司的合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许哲佩的《滴滴滴》。 你陪我逛街看电影，你陪我刷牙洗毛巾，你陪我吃饭不吃菜，你陪我洗个泡泡浴，你陪我玩单人游戏，你陪我去梦中旅行。转圈圈圈等一条鱼，鱼游来游去游到哪里，我难过你为我伤心，绿花汤变成了乌云，数到三十正下起毛毛雨。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冷冷清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的淡，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顾的深，如果当初再交换是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心松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身，说再交会是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

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超级 Four 场，这个是潮格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所以在这个专辑的名称当中会用到 Four， 由潮格胡慧元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寂寞先生》《掌纹》《Happy Day》等等11首歌曲，在2009年6月19日发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掌纹》。爱的就是你，一首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广告曲，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听起来呢平易近人的旋律隐藏着不少编曲里面的心思在当中。王力宏尝试了两种风味的编曲的方向，因此呢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版本，不同个性，喜欢哪一个各取所需。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越

我期待你片刻的美丽，像个爱的方向，记不清刻在心头，只有一片心里陪我悠悠荡荡，来来去去，白天黑夜惦着念着你。 着情歌天后和爆发力女生之称的歌手彭佳慧，通过《相见恨晚》《旧梦》等歌曲得到歌迷的青睐，但是正是当所有的歌迷都痴醉于她那种能够侵入到人心深处的声音的时候，彭佳慧就像是她歌声当中所唱的一样，为了爱情和家庭选择暂时的退出歌坛。七年之后，彭佳慧重装归来，一起来分享到这首《爱到无路可退》。 眼前不是绝路，我还能哭，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我疏忽，怕你的温柔低估，才让短暂的幸福酿成一生的错误。与爱只剩回顾，我好辛苦，总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执着，和你走过的每条路，发现你要的前途不是